草原我的家，风吹绿草遍地花，彩蝶纷飞，百鸟儿唱，夜晚的水面万象，骏马的草原我的家，水清草美我爱它，草原脚下绿色的海，蓝宝就像白莲花，多年苗

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。

为兵为父勇壮，我受恩在开封先生，我为着祖国无偿光荣。 怀旧经典，岁月如歌。下面请欣赏毛阿敏演唱的《思念》，卞小珍演唱的《泉水叮咚响》。